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说到底，贺长生不关我的事儿，我也不会替东哥决定他的感情。 知小池一边付账一边诚实地表示， 我主要就是想看他倒霉。 嗯，那可以少接触点。 我知道了，六主任。 我是在担心你的身体。 六主任，我知道了。 唉， 学生心散了，不好带了。等他回去的时候，贺长生还真的卷着被子睡着了。知小池特有慈父心态的夸奖了一句， 好乖啊。 不过在走近后，池小池发现贺长生睡得不大安稳，一直夹着眉毛，双手也抱在胸前，睡姿像是在防卫什么。池小池刚想伸手，061就给出了准确数据， 体温37.5度，已经降到正常范围了。 池小池想，那怎么还不舒服呢？他偶一抬眼，发现贺长生的铁皮柜开了。池小池记得他走的时候柜门还是合着的，而且看开合的角度，好像里面藏着什么大号的东西没能摆好，把柜门给顶开了。于是他走上前去看了看，下一秒他和061都禁不住会心一笑。池小池从贺长生的柜子里抱出一只海绵宝宝来，海绵宝宝应该是才洗过不久，和贺长生身上一样都有一种红茶味沐浴露的淡香。他把海绵宝宝抱到贺长生床前，往他怀里送了送。贺长生迷迷糊糊的用小鼻音嗯了一声，伸手摸摸，旋即动作熟练的抱过来，交叉护在胸前，翻个身接着睡了。池小池把他的床帐放下，走回书桌前，叮铃响动的换好灯泡，拧开写自己的赛后感想。写到一半，061出声提醒道， 方小妍来了，可能是来找贺长生的。 池小池花了一秒把人名和人对上号。方小妍，贺长生的搭档，那个按时间线早应该在一年前被退回原来俱乐部的姑娘。 这是男生宿舍，楼下的宿管没拦着他， 他爬树进来的。 池小池站起来走到门口，还没等鬼鬼祟祟溜到门口的方小妍动手敲门，他便一把拉开了门。 哎呀妈呀。 方小妍被吓了一跳之余，还不忘压低声音。 嘘。 东哥修长的手指拦在唇边，顺手把门带上。方小妍认出眼前人是谁，马上激动起来。 这不是小美人吗？你已经搬进来了。 东哥指了指隔壁的门。方小妍会意，举起手里的保温桶。 我逃课了，给他做了蛋羹，他怎么样了？ 才睡着。 东哥低头看了看方小妍手里的保温桶。 宿舍里不是规定不能用大功率电器吗？ 方小妍切了一声道。 切，宿舍里还规定不让串寝呢。 东哥看着他。方小妍也发现私闯男生宿舍貌似比串寝的性质更严重，马上翻过这一篇。 姐姐疼他不行啊，我可比他大一个月呢。 东哥的口吻仍是冷冷淡淡的。 他才睡着。 方小妍能跟贺长生这台冰箱交流，还会怕制冷机吗？他随意摆摆手。 哎，我知道我知道，叫他睡嘛。里头我拿热水温着的， 保温效果也好，等他醒了把蛋羹喝了通洗了，明天给我送回来。 东哥微微一点头，方小妍把桶往他怀里一塞。 那我回去了。 等等。 说罢，东哥一步跨上前去，把方小妍盘发里夹着的一片树叶取了下来。 没事了。 方小妍稍微愣了愣，笑嘻嘻地说。 那我走了，明天见。 从树干滑到地上时，方小妍还在想着东哥那个眼神，有点凌厉，又有点美艳，随便一眼扫过去就能叫人身上麻酥酥的。方小妍感叹，果然是小妖精呀。他又感叹，可惜可惜啊，长生要是有东哥弟弟这点功力，怕是早就找到女朋友了。第二天是周六，娄思凡的家人来省队探亲，他一大早就被接出去了。躺了一天后，果然彻底痊愈的贺长生生龙活虎地下了地，他去敲了隔壁的门，东哥也在里面。自从池小池上次在多伦多的林荫道里握了一下东飞鸿的手，零六幺就觉得有点不对劲，打算让东飞鸿暂时离池小池远一点。因此这周东飞鸿的杂志社临时有事叫他去开会，周六晚上再接东哥回家住一晚。一看到东哥，贺长生就想到昨天自己一觉醒来后抱在怀里的海绵宝宝，脸上又有点烧得慌。他向来不是拐弯抹角的人，开门即见山。 想训练吗？ 提到训练，东哥也爽快得很。 走。 周六还留队训练的人少了很多，他们又来得早，因此贺长生和东哥得以占据了一片完全空白的场地。热过身后，东哥问， 上兵马还是坐路上？ 上兵，我们来练抛接。 东哥脸色微微一变，在谈论起专业时，贺长生总是格外认真，话也会多一些。 我看过很多你的比赛视频，各方面都很好，只是协调度还差一点。在我们双人滑里，抛接是必修的功课，每次训练我负责抛，小方负责跳，抛起的高度不能低于 1.5 米，小方落地时要求必须是单足，跳落的距离起码在5米以上。 东哥没说话。贺长生眼睛亮亮地劝说道， 我知道你们单人滑做类似的训练会少些，因为我们要和同伴磨合，必须一次次练习，摔了再练，练了再摔，直到练出肌肉记忆来，知道如何与同伴合作，抛接落地才是最完美的。不过你如果能把这个项目练习好，肢体协调度会有很大的提高的。 不行。 东哥抬起头说， 嗯，开始吧。 人民教师的尊严呢？但是061也很快反应了过来，动手扫描贺长生的虹膜，将他的记忆画面倒带。画面定格在了昨天中午，娄思凡对贺长生又哄又劝又诱导，可谓是煞费苦心。池小池一边换冰鞋一边问061， 廖老师还想劝我吗？ 做你想做的事情吧。 说着他往东哥的水杯里添上了一勺盐，搅匀以备不时之需。前五次抛接东哥顺利完成，从第六次开始他就开始不断失误，脸色也变得有些差了。贺长生以为他是因为在前辈面前失败难堪，为他鼓了鼓掌，又伸手去拉他。 起来吧，再来一次。 握上他的手掌时，贺长生摸到了一手的冷汗，他略有点诧异，却也没有多想，再次伸手揽住东哥的腰，把他托举到半空。 Ready。 我前辈，放下来。 咦， 贺长生听出东哥的语气有些不对，立刻把人放下来。东哥脚刚一落地，就踉跄着滑到场边的应急盥洗室，伏在池子边控制不住的剧烈呕吐起来。跟到盥洗室门口的贺长生急了，拍着他的后背， 这是怎么了？ 不习惯？不会呀，对他们来说，这样的转速和圈数都不算是什么吧。东哥的确是很难受的样子，掐着胃直发抖，直到什么都吐不出来，才脱力地往地上坐去。贺长生看似面无表情，却已被吓得脸色煞白，把他背起来，一路连拽带滑地来到休息处，把他的水杯拧开。 给你。 东哥的头发湿漉漉的，接过水杯啜饮两口，轻声道： 谢谢。 贺长生没说话，低头看自己的冰刀尖。 贺前辈，不问为什么吗？ 你不想说，我就不问。 我对跟人亲密接触这件事有点心理阴影。 贺长生看着他泪湿的睫毛，眉头紧皱。 吐成这样只有一点？ 东哥没说话，只低垂下了眼睫。贺长生马上展开了正常的联想。 你放心，我对你没有别的想法。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，林六幺发现池小池的反应是有针对性的，一是接触人的态度，二是接触人的年龄。池小池的身体就像一台雷达一样，如果接触他的人是对他抱有过度好感的，他就会立刻产生排斥反应。此外就是年龄，东哥的教练是个中年男人，哪怕是轻微的接触，池小池都会反应得很厉害，而相应的和年纪相近的人接触，他的反应会轻很多。因此跟贺长生在一起，池小池的反应其实不至于这么大。首先贺长生的年龄摆在那儿，其次他抱池小池抛跳的时候就是单纯的在抱他，和扛一只米袋没太大区别。但关键是 是手， 手和手直接握在一起，我不大习惯这种感觉。 贺长生想了想， 我没听别人说起过你有这方面的问题。 东哥明明雪白的嘴唇。 别人都不知道，教练也知道我的肢体协调度还有加强的空间，跟我提过很多次，让我找搭档练习抛跳，可我不想让别人知道。今天我以为我坚持一下能撑住的，果然还是不行。